为了自己拖累了老师。后来一商议，说咱上北地燕京去找长茂，因为田代彪听说了朱元璋临回南京以前把长茂留到北地燕京，让他领着30,000人马在这驻守，长茂跟自己处的不错，到他那儿去吃饭不成问题，弄俩钱给师傅治治病。就这样爷俩套了辆车，万水千山来到北地燕京，结果扑空喽。2年以前呢，这长茂就跑了，上哪儿去了不知道。田代彪到了北地燕京，俩眼一抹黑，这怎么办？本来爷两个就没钱，还住到店里头了，人吃马喂，简直好像泰山压顶一般呢，把田代彪逼的身边带的东西车全都卖了，要再卖啊，就卖盔甲和自己的战马和宝枪了。那不到这逼的没办法的时候，这个东西舍不得卖啊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周坤病入膏肓，没法治了，老头子于是长辞。田代彪啊，又把战袍卖了，把宝剑卖了，算买了口薄皮的棺材，就埋到这块坟地了。今儿个是7天，田代彪给老师上坟来，要不怎么穿着一身重孝呢？您说这事儿巧不巧，正碰上四殿下朱棣。本来田代彪不想管，他认为老朱家没好人，朱元璋就不是东西，他儿子也不是好饼，他爱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又不是官，我就是我也不管。可后来又一转念，人焉能见死不救呢？风闻四殿下朱棣跟他爹截然不同啊，不管从哪方面也不能见死不救，最后才打定主意出头露面，枪挑驼燕地见着四殿下。这就是田代彪以往的经过呀。当然这个事情他没有跟朱棣详细讲，也没那个时间。朱棣早就知道田代彪啊，威名远播，无人不晓，可以说是常胜将军，如今正在用人之时，要有田代彪给帮忙，那可就有了依靠了。所以朱棣下定决心，说什么也不能放田代彪走。在这苦苦的挽留，田代彪这个人忠厚老实，你别看背后下挺大决心，又咬牙又跺脚，结果情面难却，被燕王说的心活了，这才点头答应。不过田代彪要求了几个条件，第一，得给我老师好好出殡；第二，我保王驾千岁是临时的，我愿意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，到了时候咱们君臣别闹翻了。哎，燕王全都点头答应了。就这样，田代彪把花枪一晃，召集逃走那些亲兵。那些亲兵呢，一共40-50个，有几个死了，绝大多数都没死。一看四殿下得救，这帮人又回来了。田代彪一马当先，杀散北国的军队。你别看北国有那么些人，都是乌合之众啊，他一看驼燕帝已经死了，人无头不走，尤其这块离着北地燕京不远，如果大部队开来他们怎么办呢？所以打了一声胡哨， 各自散去，这个围就算给解了。田在彪带着这些亲兵保着四殿下平安回到北地燕京。转过天来，长恒也回来了。咱们上文书说过，长恒没受伤，战马惊了，可这马跑过了劲儿，他就不跑了。就这么的，长恒又回来了。一看四殿下平安无事，又得了花枪太保田在彪，真是喜出望外啊。四殿下传旨，就现有的条件是隆重祝贺。那么说怎么还现有的条件呢？没钱，一切都得节衣缩食啊。田在彪也很受感动，利用这个机会给老师重新换了棺材，重新修了坟墓。咱们简短接说，没过几天，探视的禀报，活财神沈万三讨债回来了。燕王一想啊，还得有钱呐，上一次扑空了，这回还得去，说什么把银子得借出来。他留下田在彪跟长恒在这看守京城，带着姚广孝和焦梦二将起身赶奔西山。等一到了西山别墅，沈万三得着信儿了，一听说四殿下二次来找他，他不得不露面了，命人大门张灯，二门悬彩，红毡铺地，把燕王接进府里。四殿下一看，沈万三这个家比那王府都阔呀，围墙都有一丈八尺多高，四角都带炮楼的，光庄客人家就养着三四千人呢，就即使有流寇也攻不进来。要不就沈万三敢在这住吗？另外沈万三本身也有能耐，想当年当过十三太保，弓刀石马不见样样精通，要比田在彪长恒比不了，一般的还不是他的对手。虽然说今年六十挂零了，看上去就像五十左右岁，红光满面，脑门子倍儿亮，足见人家有钱，营养丰富。分宾主坐定以后，沈万三拱手说道：王家千岁，您留的信老朽我看过了，您打算管我借钱，不错。沈老英雄，您跟我爹过去就有一面之识，我听别人跟我讲过，不管怎么说咱比外人近这一层，小王遇上困难了，我打算管您借点银子，日后加倍奉还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呀。既然殿下看得起老朽，借点钱算什么呢？那么请问有个数没有？您打算借多少？还没等燕王说话，姚广孝在旁边说话了：阿弥陀佛，呵呵呵呵，老英雄，我叫姚广孝，在王家千岁手下当军师，我们来以前都合计了，管您借钱借多少，这玩意儿很难说，老僧打算问问您究竟有多少钱吧。沈万三一听，什么摸我家底儿来了，那我能说实话吗？哎，军师，这玩意儿我有多少钱我也没个数，你们不是借钱吗？最好你们先提出来。最后讲来讲去，燕王说了： 修造北京，修万里长城，养军队，招散黎民，样样都得要钱，而这些钱都得沈万三负责，谁知道有多少？您是活财神，有多少您干脆就拿多少得了。沈万三一听鼻子都红了，他舍不得，把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。最后姚广孝一看这个人光恭敬不行，干脆就刚柔并进了。想到这，姚广孝把脸往下一沉，弥陀佛，老英雄，你不要推脱了。我看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，礼贤下士，对你两次拜望，而且有言在先，借钱还加倍奉还，我们不是白使唤你的钱呢，你何必这样？如果我家王家千岁不讲情面，老主当年就跟你有仇，要报前仇怎么办？再者一说呢，有钱的人都不敢在这儿住，为什么独你敢在这儿住呢？你当初是襄阳王铁木耳的干儿子，听说你现在跟猿人还高打连环，你看猿人禽鸟各地不上你这西山别墅，什么原因？哎，如果我家燕王千岁揪起这些事儿来，你是叛国投敌，欺罪不小啊！要抄了你的家，你这银子一两也剩不下。我说这话对不？沈万三一听，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，心里说话，这哪是借钱呢？哎呀，后来他一琢磨，可也真是那么回事儿。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呀。他真要翻了脸，我什么都没了。不过沈万三也不白给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他乐了。军师殿下，好嘞，钱呢是身外之物，人嘎啦一降生，光屁股来的，早晚一咽气，光屁股走，什么也带不去。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？国家有了困难，我双手往外一交，还表一表我爱国的心肠。不过呢，我也有为难的事。燕王就问，那么老英雄，你把为难的事跟我讲讲，小王只要能办到的，我给你解决。殿下，非你解决不可呀。实不相瞒，我六方妻子，这六个老婆就给我生了一个女儿，这个女儿叫沈凤莲。我也不是当着王家和军师的面夸我这姑娘，那可太好了，论模样气死月里嫦娥，论才学比一般的秀才还高得多得多，知书懂礼呀。今年是年方二九，到了成亲的年龄了。由于我要求的条件高，我女儿要求的也不低，就这样耽误到现在。燕王千岁，我可不是做买卖啊，你管我借钱行，我必须把这姑娘许配给你当王妃。你要答应了，我有多少钱拿多少钱。这事儿你要不答应，对不起，一两银子我也不借。你说这沈万三脸皮还够厚的啊，当着面直接说出来了。四殿下脸一红啊，这事儿弄的，没想到他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呢？回头看了看姚广孝，这只军师就给做了主了。弥陀佛，老英雄，你说的当真？哎，儿女终身，这是大事，我能开玩笑吗？再者一说，我想叫我女儿当王妃，我要说话不算，岂不犯下欺君之罪吗？好， 既然如此，就一言为定，老僧从中为媒，就把你女儿许配给四殿下。燕王一听，你这事干的，你得跟我商量商量。当着面，姚广孝做主了。后来殿下说了，说这个事儿我绝不搪塞。既然老英雄有这么个好女儿，愿意许配我，我是求之不得。但是做王妃可不行。你不信，打听打听去。中山王徐达的女儿叫徐金定，从小我们两个人就定亲了，那是王妃。你的女儿如果许配给我，自能做侧王妃。什么叫侧王妃？就是二老婆。四殿下说，这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，你乐意咱这事就定下来，不乐意咱们就作罢。沈万三一听，还有这么个岔头，侧王妃那也行啊。沈万三可不白给，他一看这四殿下朱棣长得是龙眉凤目，从他的经历来看，此人绝不是寻常之辈，早晚要取代朱元璋当了大明帝国的皇帝。那么我女儿呢，就是皇贵妃，那也不低呀，我就是当朝的国丈啊，要钱有钱，要官有官，这买卖也合得来啊。当时沈万三向四殿下告辞，回去跟老婆商量商量，老婆也同意，这事才定下来，就把沈凤莲许配给朱棣当了侧王妃。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，什么双方下定礼呀，走动人情啊。后来沈万三一心一意，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，他告诉朱棣，你就准备车吧，有多少车你就套多少车，拉银子吧。您说这银子他都搁到哪儿了？搁在地面上他不放心，怕别人抢去，都装到缸里头，埋到地里了。就这些年的积累，这家真发了财了。要说他家有聚宝盆，那叫神话，那不现实。总而言之，他钱就太多了，光挖这银子挖了三个大坑，这三个大坑没法填，太大了。后来怎么办呢？正好修北京，把它灌进水去吧。三个大坑变作三座海，就是现在的中南海、北海、什刹海。当然这也是传说，没有历史根据。不过通过这个事儿，就证明沈万三不愧叫活财神得了。自从他把钱捐出来，燕王有了钱，腰板就硬起来了，大兴土木啊，遍请高人啊。这钱就是血脉啊，现在有了钱了，气儿也粗起来了。姚广孝亲自动手绘制了一张北京的城图，招募天下的工匠在这儿修北京，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四门，九门八点一口钟，里罗城外罗城啊，把个北京修的比南京还要强得多得多。在解放以前，那北京基本的规模就是四殿下朱棣那时候留下来的，要不现在北京的历史有证可查，朱棣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大贡献啊。不但把北京修起来了，把万里长城、燕路的烽火台、驿站也都修起来了。另外呢，燕王在北京是大肆招兵啊，报名的是踊跃参加呀，长衡当了总教官，没出半个月就收了新兵5万余人，